今天呢是2018年的10月26号呢，今天呢天气以晴为主，同时伴有西北风4到5级，温度呢是在4到14摄氏度。同时呢在这儿给各位一个建议哦，那就是天气比较凉，建议啊穿上大衣、夹克等等的厚的外套，同时呢一定要注意添衣保暖。那今天的限行尾号是1号和6号，我相信通过昨天晚上的大风啊，大风之后今天各位应该都已经感受到了，确实寒意已经袭来了。 所以啊，这个每天呢都在这儿提醒着大家啊，这个一定要多加注意增减衣物啊。这个虽然说叫做春捂秋冻嘛，这个但是秋天呢，我觉得已经离咱们马上就要远去了啊。这个还是要多多的反正多穿衣服，咱们热了可以脱嘛，对吧？但其实你冷了的话，您是上哪儿保暖去啊？ 对。 好了，接下来还是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第一个环节，活力最前沿，看一看今天又给大家带来了哪些新鲜的资讯吧。先来说第一条，泰坦尼克二号将于2022年首航，网友的评论呢却出奇一致。 哇， 泰坦尼克二号， 哇， 电影是吗？ 不是啦，之前是有一号啊，所谓的一号就是那个电影当中， 对 电影当中记录的那个一号啊。那这个呢，这回是有一个新的发布，就是在2022年即将首航的泰坦尼克二号。那根据英国的《每日快报》等外媒报道呢，由澳大利亚蓝星航运公司建造的泰坦尼克二号将于2022年投入使用，而首航的路线与1912年沉没的泰坦尼克泰坦尼克号， 对， 泰坦尼克号是一样的，都是从英国的南安普顿出发，并且驶向美国纽约。那这个泰坦尼克二号的建造工作呢，是在中国完成的，它在尺寸、装饰、布局、乘客人数、航线等等的方方面面完全是复刻了泰坦尼克号，而唯一不同的就是它配备了更加现代化的安全装置，包含有更多的救生艇。 这个船体呢总共是有9层，一共有835个舱位，可以容纳2435名乘客啊。和原先一样呢，船票同样分为头等舱、二等舱以及三等舱。此外啊，泰坦尼克二号的船体呢将用焊接取代这个某接啊，还将装备导航和雷达设备，因此呢在航行中潜在的冰山和这个以及其他的一些状况啊都会被提前发现。其实为什么感觉这条消息有那么一点 就针对性的发的， 对，真的很有针对性啊。 对，就是可能是怕很多人担心吧，就是比如说你看我要 国外媒体真的很会玩， 对，我要真的很想去参与到这个泰坦尼克的体验当中的话，也想那种什么 Jack 之类的就是体验那种状态浪漫之旅的话，肯定心里面还是有一点障碍的，万一要是是吧。所以说呢这个我觉得他写的很有针对性， 但肯定是不大可能啦。你看在这个中国建造完成的，这个中国在造船方面还是很厉害的。 对，所以呢像这个蓝星航空公司的主席帕默也是表示啊，蓝星创造了真正的泰坦尼克号体验，为乘客提供内部装潢以及舱室布局一样的船舶，同时呢也整合了现代化的安全措施，以便让人有更加舒适豪华的体验。所以说现在就是安全有了保障的同时，又复刻原来的这种带有经典回忆性的这种装置， 对， 也是一个很好的体验吧。 这回呢大家不仅仅可以在网上看到这个泰坦尼克号当年电影版的复刻版啊，这个4K 电影不是在前段时间也是重新回到了大家的视野当中吗？ 没错， 又可以在现实生活当中啊，这个买一张船票，也可以像这个 Jack and Rose 一样啊，站在船头上享受一下浪漫且美好的爱情之旅。当然我想突然想到啊，你个假如说他真的卖票的话，2435名乘客会不会每一对都排着队在船头照相啊？ 之前就是很多朋友都在说，没准到时候还要发抖音之类的，就是 我的天。 当然啊，这条重磅的新闻呢，在社交平台上也是引发了这个国外网友的热议啊。嗯、然而这个网友的评论呢，却是一边倒的状态。 哦、嗯。首先是国外的评论哦，就是外国有人看到了这条消息之后呢，就说发了一些那种表情包，比如说狂摇头啊，表示不能接受不敢做，同时还有网友认为这是一个糟糕的想法啊，同时还说不了谢谢我选择活着，看来他们好像真的是一边倒。 对，这个国外网友的、 他们应该相信我们的造船的这样的能力。 这个可能跟造船的制造方这个没多大关系、 哦、 可能还是 之前的阴影太大了。 对，毕竟你看这个泰坦尼克号啊，这个以及当时很多部的影片啊，这个咱不管它是不是当时就那段时间是不是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你比如说像泰坦尼克号这样的，当时是有真实事件改编的，还有当时一些电影，比如说《蓝色生死恋》，对，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占据了人们对于这个电影观赏感受的绝大的主体地位。 没错， 就是、你说去看电影，你最开始看的一部电影是什么？就是《泰坦尼克号》或者是《蓝色生死恋》，对吧？又叫《第六感生死恋》，对吧？所以这个，哎，大家能这么想，还是跟这个电影，我觉得占了很大这个相关比的。 嗯。 这个中国的网友评论呢，也是出奇的一致啊。 嗯。 比如说这个，布鲁说啊，不去，保命要紧。 嗯。 然后这个说上辈子是只妖，说啊，我还没找到我的肉丝，就不去凑热闹。 肉丝在哪里？ 肉丝儿，可能跟青椒在一起。 哎。 然后这个 PS 秀宝贝儿说啊，这个说个价格让人死心。 哎，想一想啊， 想一想这个价格，看看是不是能让自己死心呢？ 嗯。同时因为价格，也有光影小子说了，我也想去做一做啊，但是没有钱啊。然后月球下的人 ID 啊说，能遇见小李子和 Rose 也不敢上船啊。 嗯。 然后宁国说，哎，那些说不敢或者是不去的，你们，你以为你们有资格做吗？比如说我找不到我的肉丝啊。 对呀、啊。怎么去拍那短视频呢？ 对呀、啊，抖音等着我呢。然后梦想做医生说了，我想说当年的泰坦尼克号也是号称全世界最先进永不沉没的，还是不沉了吧。还是有一点阴影了。 对，这个非正常常人类啊、说船头拍抖音10块钱一位。 哎呦，你是给别人设计拍吗？要推首位吗？ 对，然后这个胡妮妮说啊，说看到中国造的呢，我就放心了。 这个还比较正能量。 对，其实啊，这个还是跟之前大家看到过的电影，确实产生了很大的心理阴影面积啊。但是这个泰坦尼克号的复刻版呢，泰坦尼克二号啊，也将在2022年可以全球航行首发了啊。这个大家也可以多多关注一下这条消息。 嗯。 当然，我相信到时候肯定会有不下好多好多万人去报名去买票啊。 到时候会不会摇号之类的？ 哎，好像当时电影里边没记错的话，好像也是，就是也不是一般人能坐泰坦尼克号 的，是 的， 全都是那种贵族， 对， 然后才 或者是这个当时的科技生产力就比较先进的那一波人， 对对，是的，是的。 那当时小李子不是这个混进去的吗？ 对。 当然，这个也是我们跟大家这个介绍的第一条新闻啊，这个泰坦尼克二号的故事。 没错。 接下来再来跟大家分享第二条消息啊，说这个在山西省呢，独生子女或可以享受每年15天的带薪照料假。 哦，听起来还是很诱人呢、带薪照料假那是怎么个情况呢？在最近呢，山西省出台了关于开展老年人照顾服务工作的实施意见，明确了对于父母年满60周岁的计划生育家庭，父母患病住院期间呢，用人单位应当给予支持子女照料并且进行陪护，并且呢给予每年不超过15天的照料假啊，就是所谓的带薪照料假，那期间的工资福利待遇是不

在烦恼要吃什么了，睡觉了两卡好啊。 偶尔经过早餐店，老板会笑我傻屌。 我想阿娇不吃早餐，我好傻好天真，到早上才说晚安哦。是差不多先生， 不吃早餐是我的本色。可是说真的，我本身呢就是一个垃圾，不用上班我干嘛早起吃早餐啊？ I got a no job, but I still fly. Rocker 不撑伞 ，Rapper 不上班，为了代表一毛钱，所以不吃早餐。我们不吃早餐。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尽量了，咱说晚安可以。 睡了睡了睡了。 Rocker 不撑伞 ，Rapper 不上班，为了代表一毛钱，所以不吃早餐。我们不吃早餐。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天亮了，咱说晚安可以。 睡了睡了睡了。 哎，吃早餐喽！哎，吃早餐喽！哎，快点起床了，太阳都晒屁股喽！ Rocker 不撑伞 ，Rapper 不上班，为了代表一毛钱，所以不吃早餐。我们不吃早餐。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天亮了，咱说晚安可以。 睡了睡了睡了。 Rocker 不撑伞 ，Rapper 不上班，为了代表一毛钱，所以不吃早餐。我们不吃早餐。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天亮了再说晚安可以。 睡了睡了睡了。 不吃早餐是件很嘻哈的事，欢迎回来啊！这里还是为您正在直播的北京青年广播的青年说，大家有吃早餐吗？ 你们在吃什么呢？ 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点击一下左下角的直播间，然后选择到我们的青年说来给我们进行留言互动。继续我们的活力最前沿啊，来跟大家分享最新的消息啊，说。其实说到这条啊，这个突然想说一个字儿啊，大家自己去想 什么字呢？ 那个字不能在节目里说。 好嘞，那我们先来分享一下到底是什么事儿啊？这个事情非常的简单，也不简单。为什么这么说呢？ 既简单又不简单。 对，就是浙江的某出租车司机啊，这个敷面膜开车，这倒是真的是爆款走红了网络哈。但是呢，因为存在着安全隐患，那他呢在22号，也就是当天被停处停运3天的惩罚。 对，这个大家看啊，这个在开车的时候呢，我们肯定会有比如说玩手机啊，这个开车抽烟啊，这个跟其他人聊点，当然这个聊天倒还好， 聊天倒还好。 对，但是你比如说这些其实都属于在行驶状态下的恶习。 没错， 当时在考科目一的时候应该也会有出现类似相关的题目啊， 考科目四的时候也会出现， 科目四的时候也会有相关的题目出现。但是现在很多你比如说在北京的大街小巷，你会看到就是你可以说可以经常看到一些司机朋友在玩着手机， 没错， 开着车，其实这是一件特别特别不安全的事情。 因为其实说来一般来情况下的大家都会说，哎呀我有谱没关系，肯定不会出事儿的， 哎，老司机了， 哎，经常这样啊就觉得很安全。其实这是一种侥幸的心态，然后真正如果要是处于某一个危险的状况，可能就在那么一两秒之间就会出事情。所以说在这还是要提示各位，安全驾驶它的重要性真的是非常重要啊。所以说呢，不用去强调了，各位在日常生活当中一定不要为了博取某一些这个噱头，然后放弃了我们的生命安全。 对，没错，而且还要在这提醒一下各位司机朋友啊，如果您现在正在收听到我们的节目的话，一定要注意自己的， 好好听就行了，别拿手机看了 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行车方式啊。因为记得之前在微博上看到一条消息，应该是一个私家车的车主跟公交车发生了剐蹭，然后这个私家车车主下车之后说，难道不是这个直行避让右转吗？然后他特别还有理，当时是他这个没有打转向灯直接并线，然后这个公交车呢就被刮了一下。 哇哦！ 但其实应该是右转避让直行。 对。 对吧？ 嗯， 这就很 不是看着我很迷离是吗？ 就这个，你不是刚刚考完科目一吗？你应该都记得呀。所以说呀，这个我们真的要从根本上，从自身的角度上来讲，去杜绝或者说去不做这些这比如说开车玩手机也好啊，这个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这个给大家营造一个良好的交通生活环境嘛。 嗯。 咱们再来跟大家分享下一条消息啊，这个呢可能会跟大家最近啊，这也不能说最近嘛，马上就要开始的一个购物节有关系了。 是，马上进入到11月份了，这个时候大家都攥起了小拳头啊， 攥起了小拳头， 还有攥紧了钱包啊， 捂紧了钱包， 对， 刷爆了银行卡， 是的， 还不上蚂蚁花呗， 哎。但是为了杜绝，或者是说为了让自己啊，即使花了钱，然后心呢也不会那么的碎，所以这个时候怎么样安心的去购物呢？接下来这个事情可能会帮到您。 嗯，对，没错啊，这个很多人在网购的时候呢，都会毕竟在网购上我们是看不见实物的啊，这个都会通过各种各样的评价呀，或者是这个卖家秀啊，来这个选择商品的款式，或者是说我真的想不想要这个商品，对吧？所以说呢，这个时候我们说看销量，一个月几十万的销量，哇，这肯定买的人多嘛，对吧？这或者说这看评论啊，就是说这家店主好，店主人超 好， 东西超好，特别好啊，赞给赞啊，这样的。但是呢，我们今天也是要跟大家说这条消息啊，这个销量爆好，这个销量爆高，好评如评啊，好潮如评。好评如潮，好评如潮。 光想着好了， 光想着好了。这个揭秘网购好货背后的评价维护体系。 哎， 那么在这个网络购物当中呢，因其价格优势和方便快捷的购物方式呢，也是深受网民的喜爱啊。 嗯。 但是呢，在网络购物当中呢，网友隔着屏幕对商品看不见摸不着，只能依赖店铺的信誉度、成交量以及其他网友对于商品和售后的评价来判断商品的好坏，进而决定是否购买。可是啊，很多商家为了获得更高的经济效益呢，却在商品的销量和评价上动起了心思。记者呢，也是针对刷单现象展开了调查。 哇哦！所以说，各位在即将到来的各种各样的购物节的这个购物，享受这样愉快体验的同时呢，千万一定要听好了我们接下来的这样的分析啊，这样呢可能会帮助各位在购买的时候有更多的参考价值。 嗯，没错啊，这个说其实啊，这个很多的朋友们呢，我相信都收到过这样的一条短信啊，就是说这个您的什么什么信誉度良好，然后我们这个可以这个给您提供一个工作啊，每天在家这个 刷那个评论 啊，这个100块一条的什么什么什么这些的，我 100块一条，为什么我接的不是这个？ 可能你的 信誉度真的 没到这儿， 开玩笑。 但是啊，但是这些呢，绝大多数属于诈骗短信类性质 的。是 的， 是的，嗯。而且我相信最近各位一定会受到各种各样的，除了这种这样刷评论的这种短信之外，还有很多诱惑你去购物啊，诱惑你去体验的这样的推广类的这种短信哈。 嗯。 那么如果要是在购物的时候，肯定比如说像我的个人习惯就会去刷一些评论，但是这些评论里面有真有假，很难去分辨。 嗯。 所以这个时候要怎么样去处理呢？ 嗯，对，没错啊，在这个北京某大学读大四的学生啊，就曾经做过这个刷单工作。 嗯。 他也是跟记者介绍说呢，在那个这个自己之前刷单的时候啊，加入了一个工作群里边。 对对对， 现在那个工作群呢还是在活跃，还是有人在刷单。 没错。而且他还说刷单的商品啊，其实主要都是什么衣服啊、鞋帽啊什么的。那不少的这个电商平台都有商家都在刷单啊。那根据难度的不同，收益也有高低。那一般呢，给店铺淘宝店呢是每刷一单就能拿到5到7块。看来，反正不是100块， 不是100块啊。 哎， 那么我们在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来跟大家分享这条消息：揭秘网购好货背后的评价维护体系。一会儿见了， 一会儿见。 新招装饰799巧饰装，零增项六不限，高品质互联网整装。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鹿晗。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你们把球穿好，放好，往里冲。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下一位，请青年人到982诊室就诊。 请坐吧，怎么了？ 我想知道假期去哪儿，又长见识又省钱。 我迷茫，应该工作还是继续深造？ 如果出国留学，应该做好什么准备？ 我想知道在互联网公司工作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我想， 你这些症状啊，应该是青年焦虑症 啊。 我给你开个方子，按时服用，每日补充。出国留学9克，出行旅游9克，娱乐演出9克，体育健身9克，时尚资讯9克。 这么多，一天怎么吃得完啊？ 不用怕。一剂良药就能搞定。每天8点到10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青春迷茫不怕说。 半点之后欢迎回来，这里还是为您正在直播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M927 Fresh Radio 青年说。大家好，我是大左。 Hello， 大家好，我是月月，还是欢迎各位通过不同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收听的方式 FM98.2M927 呢，如果要是各位通过视频的办法呢，当然欢迎了，就是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在里面观察搜索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关注左下角的直播间就可以找到我们啦。 接下来呢，还是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活力最前沿啊。刚刚跟大家说到了这个网购好货背后的评价维护体系啊。其实这个评价维护呢，存在的时间也不是一天两天了，也不止这个一家媒体报道过这件事情。因为前两天我在吃早饭的时候，早间新闻，央视的早间新闻，朝闻天下，好像是朝闻天下还报道了这个刷单，然后 刷评论， 对，刷单刷评论，然后这个涉及到了网络诈骗的消息，这个当时刷单的人员呢也是被骗了不少钱， 天 哪，这样的， 看来不仅仅是影响的我们的那个消费者啊，可能会影响他们去评判我要买的商品的好坏优劣，可能还会影响到相应的一些尤其是我觉得可能年轻的学生啊什么的可能比较容易受上当。 对，你看这个我每天在学校直接动动手机， 这 个评论两条消息，我就可以挣到5块钱或者是7块钱。假如说我一天评论10条的话，这就是将近100块钱。 没错没错。 20条 200， 嗯， 你看，其实这么往上叠加累积的话，确实对学生党来说是一个不小的冲击哦。 嗯，但它是真的吗？千万不要相信哦。 对，这个真的奉劝大家不要相信这种天上掉馅饼的好事啊。 是的， 就算真的有掉馅饼，这也是长了毛的馅饼。 没错。我们接下来听一个在读大学生的故事啊，他也是跟我们分享了在这个淘宝店去刷评论呢，他的收益有高有低，一般呢基本上一条是5到7块，那在京东啊拼多多等等的平台每刷一单就可以拿到3到5元。那么现在呢下订单的时候要将商品的链接复制到一个叫做消费者联盟的平台之上，那一般情况之下不需要垫付货款，那为了保证记录真实不被查出来，店家呢都会给刷单员按照订单上的地址寄一个价值1-2元的小礼品，那么这一单就算完成了哦。原来它的流程是这样的，就是它、嗯、确实也是寄过来了，只不过不是那个真正的 不是原本的商品， 不是真正的商品哦，原来是这样。 他还得完成之间的这些这个跟电商有关的相应的套路，他才能不会被发现呀。 哦，原来是这样哈。 嗯 嗯。哎，但是呢这种体制有的时候就类似传销。 对，我们可以去这样类比一下，其实性质是大相径庭 的，它 的 方式 差不多， 方法 是差不多的。 嗯， 比如说这个有一名这个家庭主妇啊，经常靠这个刷单赚外快，从这个刷单员干起，目前已经做到了讲解员的位置。你看看这个，从刷单员从底层开始一下一下往上干，这其实真的有点类似于传销组织里边那些这个，你只要努力啊，你努力你就能当上领导啊，你今天干嘛不努力啊，明天就吃方便饭啊，这些东西。 对，而且除了这个刷单这种事情之外，像很多什么代购啊，就是那个网上去卖货的这种方式，就是什么微店呀，就是这种感觉，好像也都是这样的管理模式啊。刚刚说到讲解员，哎，这到底是讲解什么呢？那这个工作呢，就是在刷单员通过不同渠道加入刷单行列之后呢，向他们去讲解具体的操作流程，类似一个老师的工作哈。每位新人讲解一次呢，就可以获得3元的奖励，同时呢，操作要比刷单简单多了。那李楠说，刷单的成员扩展呢，有点类似于传销组织呢。刷单人员介绍新的刷单呢，就可以拿到一定数额的佣金。那我们称呼上家为师傅，那介绍来一个新人，这师傅呢就可以赚15块左右啊，这个是对他来讲呢也是好事儿，所以会不停的带新的人进来。那目前呢刷单生意查得非常严了，但是呢还是有人在做，每天群里也在不断的有新人的加入。 都已经分为上线和下线了，每带一个下线我可以挣15块钱。 没错啊，比单纯刷单划算多了。 嗯， 我是 说，怎么感觉听起来你这个有点儿？ 我是说，当事人 快给他兜回来。 当事人肯定是这么想的，所以说呢，正是因为有这样的动力，所以说他们会不断的邀请，不管是朋友也好，还是那些根本不懂这里面套路的人啊，加入他们这个团队当中。 对，所以说啊，这个大家不要以为你说我刷单，我简单的去评论这么1-2条消息，我是不是没有违反各种各样的法律法规吧，这个我这样去评论我无所谓吧，对吧？但是在这个时候大家已经不知不觉的在侵犯着其他消费者的权益了。 没错， 这个刚刚说到这个讲解员呢，记者在 QQ 群里面搜索直接搜索刷单啊，搜索结果呢为零啊。这个刚刚那位朋友呢也介绍说啊，原来有几百个刷单的 QQ 群，现在呢大都已经修改了群名称，也有很多的这个转移到了监管相对较松的平台里面啊。记者通过介绍啊，加入了从事刷单的工作人员的微信号，在对方的指导下呢，先是注册了一个平台的账号，然后按照要求将自己名称改为这个什么什么的讲解员莎莎啊，这个其中呢这个叫做女神朋友啊，指接待者为女神啊，然后后边他的名字叫做莎莎讲解，指代的这个莎莎呢是介绍了业务流程，中间呢还要求记者将这个隐私设置改为不允许任何人添加我为好友，理由是呢主动添加你的都是骗子啊。这个记者在其他的刷单群当中也遇到过类似隐私权限设置的要求，群主反复叮嘱主动加好友的都是骗子，不要相信。 嗯。 原来在这个群的操作当中还是有一定潜规则在里面的。 对，其实在整个的刷单的过程当中是分为可以大体上分为两部分人，一部分人就是单纯的在刷单，这个刚刚我们也提到了，这个有部分是这个通过代付资金啊，这个店家让你帮我代付资金，然后我稍后再把这个钱款返还给你，或者之后通过这个比如说像月工资一样，就是一个月打给你多少钱，就月结那样的工资。但是呢，也有人利用这里面的这些人的心理，你比如说我作为一个刷单员，你作为一家店铺的这个店主，咱们俩之间达成这样的共识，这个是没有合同保证的呀，对吧？只能通过这样，然后你就给我打钱。那这个时候呢，你碰巧是个骗子，这个你就跟我说，这个你还给我垫付一下，这款200，那款200。如果我发展10个人，这就是2000块钱；发展100个人，这就是2万块钱。 原来他们是这么算的哈，还真的是。真的是非常传销模式了。那通过我们了解呢，像这个莎莎，也就是那个学生，也向我们的记者收取说介绍了一下哈。一般来讲呢，会向这个加入的人收取199元的白金会员费。那不交会员费呢，就不能够去接单。所以说你要入股的话，还是要交一些钱，出点血的。那交完之后呢，会根据刷单的数量进行返还。等你刷够200单，自动返还会员费。这个可能也是要绑定一下每一位加入到这个刷单行列当中的新人。 对，没错啊，这个我们说完了刷单之后呢，其实另外一条啊，这个跟刷单也是大相径庭的处理办法啊，这个叫做差评。 没错。 有些人呢就把这个差评当成了自己的赚钱工具了。 赚钱的工具。我估计各位这时候又在想了，这又是怎么一个处理办法哈。我们来跟各位介绍一下。那买家购买商品呢，一般来讲都会看一看销量，然后同时呢再看一看这个评价的内容。那删除差评并且提高好评率呢，就是商家惯用的手段之一。那根据我们的了解哈，差评有时候也会被恶意的利用。那具体的操作就是雇佣差评师给竞争对手的店铺刷差评，降低对方的好评率，从而增加自己的销量。哇哦，这是在给别人挖坑了。那个说了3遍给对方去刷差评。 这个如果要再往大了发展，可能会发展成一些大公司之间的博弈，但是往小了发展呢，变成店铺之间，你看这个专有名词 互刷 差评师。 对，差评师，我的天， 难道大家不能携起手来共同发展迈步向前吗？ 我现在突然觉得以后都不敢再网购了，就是在网购里面确实会看，而且我的习惯就是因为我知道里面会有很多刷单的，所以我就一般看最近评价，或者是直接看中评和差评，因为我觉得那是最真实的。这么看来的话，好像不是那么回事儿。 当然啊，这个我们在这说的呢，也只是个别现象， 是的， 并不是普遍存在于大家的网络购物当中的啊。 只是提醒各位要小心去处理。 对，没错，是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的。你别以为这个我活在和谐社会啊，这种事儿就什么都没有了，就都不可能发生了啊。 没错。 咱们再来说一家这个店铺啊，这个就遇到了这种恶意的差评师啊，得说。对方在收到货以后呢，就开始挑这个货物的毛病，态度呢非常的差，只要求退钱，然后还不退货，还给我们要红包啊，否则呢就给差评。其实呢，我们都知道啊，这多半是竞争对手在搞事情。有的时候啊，也会有店家要求给某个店刷差评，这个佣金呢比刷销量要高一点，但是呢，由于麻烦也比较缺德啊，这个店主老来骚扰，所以呢，我们都不太会做。这个事儿我还真经历过。 哦，你经历的是？ 但我是真的给人家一个差评，他那个商品质量确实太差了。 哦，哎，这个时候一般淘宝商店铺吧，一般还会给你打电话， 会掏死你。 对，然后打电话跟你说，哎呀，那个就是亲，我们知道你给我们的那个购买的商品，然后怎么给了一个差评，能不能修改一下，我们给你返5块钱红包。 对啊，但是我买的东西可不止5块钱呀。 对呀、啊。 看来大家的经历都蛮相似。 当然啊，这个除了刷好评差评呢，还可以删除中评和差评。记者在这个搜索引擎当中输入了删差评啊，结果搜索出的结果充斥着大量的相关信息，比如说专业电商售后沟通解决中差评，不再为中差评烦恼等等等等的消息。 嗯，真的是隐形的产业链啊，潜伏在某些业务当中。那同时呢，有的记者也是在网页上去尝试了一下，去联系这些联系方式。那一名 QQ 的网友啊，称他可以提供两种服务来进行选择。那这两种服务呢，分别就是售卖、传授删除差评方法的学习视频，以及由他删除差评啊，自己又可以删，同时呢还能授之以渔，就是帮他教他怎么去删。同时呢，这个教授啊、删除差评的视频的价格是100元，由他删除一个呢，则是差评一个是81元，并且呢，向记者承诺了看了视频教程之后呢，10分钟左右搞定首单。 然后当记者询问是什么方法呢，他就说到啊，这个通过技巧和软件的配合，让客服判断为是恶意差评，直接删除。 嗯， 这走了一个电商的灰色地带啊。 没错。 当然，另外一个微信网友呢，则称自己的朋友呢是软件工程师啊，你把这个买家的电话和地址、订单号发给我，然后呢，通过登录信息反馈数据，然后抓包黑掉买家账号，删除后台评价69块钱一个，对方承诺啊可以先付一半，删除成功后付另外一半。 这种是把自己的技术用在了这个方面哈，那同时呢，还有我们的某些店主也指出了，打着技术删差评旗号的，基本也都是骗子。那最常规的删差评的方式，还是主动的去联系买家啊，就像刚刚我跟大佐说的，那同意的买家呢，一般呢都会接受某一些条件，或者是由卖家这个主动给予一些红包之类的哈，然后同时呢进行删除。但是呢，现在也有一些店家会冒险将评论区外包出去，由外包公司操作，或者是这种刷好评或删除差评哦，既然都有了外包公司。 但是其实啊，这些人在做这些工作的同时，他不知道自己已经违反了相应的法律了。 没错，他可能真的是觉得，哎，这个来钱还挺快的， 而且。这么做是缺德不缺德呀？ 我觉得真的是很影响到普通的购物者，也就是消费者的判断力，非常的影响。 按照这个淘宝店主的指示啊，这个记者呢在网上找到了这样的服务啊，这个名称为啊这个某宝买家和评论的采集啊，提供售前售后的客服外包、电话邀评、店铺评价维护啊。这个记者询问了是否可以删差评，对方回复啊，这个是外包业务当中的一项，包括在内，每条好评2块，差评呢另收费，根据差评时间不同，价位也不一样。7天以内的差评呢每条50，7天以上的差评每条70。 哇哦！ 如果我们单独看它每条的这个价格的话，其实感觉这个钱数还一般，但是你想想，一条，它只是一条差评、啊， 只一条，就那么几个字，说实话， 对呀、 啊， 每天，假如说啊，这个大家是为了通过维护自己的权益，给的是中评和差评，这个或者是说。这个某些商家想要提高自己的销量和好评度，给自己开始刷这个好评。 嗯， 你想想，一条70，我这个商家如果连刷10天，咱们就自己这么往上算吧。 没错， 我也就不在这儿给大家再算这个数学了。 是的。除了这个之外啊，这只是字面意义上删除或者是增加一些好评啊，这只是他们那个评价系统当中的文字。那除了这些之外，其实我们购买者有的时候个人的信息，也就是我们买家的信息也会被曝光，这个也是一种权利或权益的一个侵犯。那根据了解呢，由于差评对商品的销量造成了直接的影响，那许多的商家甚至会在贴吧呀、论坛里面去曝光差评人的相关信息。 同时呢，有的店家啊也是表示，一些贴吧内有大量被卖家公布的差评师，并且呢附有他们的详细家庭住址和联系方式。那有的呢可能是差评师，有的可能就是可能跟这个商家店家没有去沟通好的普通的消费者，所以说呢大量的个人信息也因此而被泄露。那同时有记者在这样的贴吧也是看到了有26000余条帖子当中，大多都是与删差评或者曝光用户信息相关的。那不少的帖子用语也比较极端啊，说比如说遇到这样的差评是真想怎么样他啊，那曝光一个这种差评的人，还说他心里可能有一些问题等等，这些真的是用语非常的极端，非常的肮脏。但是呢确实这种个人信息泄露也是真的危及到个人，危及到每个人。 对，这个记者呢也是随机拨通了一个帖子当中的电话，这个帖子显示呢这个电话是一名白姓女士的联系方式啊，这个住在河北省石家庄的某小区，门牌号呢也非常清楚，经过白女士确认呢，贴吧内曝光的姓名、电话和家庭住址都准确无误。她对自己信息被曝光呢表示非常恐慌啊，她说呢我很少给店家差评，也不记得与哪个店家纠缠过，这怎么就被曝光呢？这件事可太可怕了。 真的是很可怕，所以在这儿其实也各位可以通过这个事情之后，比如我们在购物的时候可以去购物，要理性的购物的同时也要注意个人信息的安全。比如说如果真的是地址是家庭住址的话，建议各位不要写得太详细， 对， 写到小区或者写到哪一个单元楼就可以了。对，哪怕我们在取快递的时候稍微的麻烦一点啊。 对，刚刚呢我们也说到了这些这个不良商家或者是说不良的差评师啊，那些刷单人员呢，这个在进行这类工作的时候，他们已经不知道自己就犯了这个国家的法律了。 没错， 这个新修订的反不正当竞争法里边明确规定，经营者不得对其商品的销售状况、用户评价进行刷单，做出引人误解的虚假宣传内容。第20条呢也是明确的表示，情节严重的处100万元以上200万元以下的罚款，可以吊销营业执照。当然呢这也意味着除了经营者对产品的虚假宣传、帮助他人进行刷单、炒信、删除差评、虚构交易等行为呢，也将受到严厉的查处，网络水军等不法经营者也将受到严厉的处罚。其实呀，你先， 我们俩都可以再抒发一下感慨啊。我突然想到前两天也是咱们两个在做节目的时候，然后说到那个全国在征用信用体系，我现在特别盼望着赶快把这个建 成这样的一个信用体系的建成， 可能会对这个有很大的改善吧。 对，其实啊，这个我们一直在说要建设和谐社会，那么这个和谐社会的根本来源于哪？来源于每一个人的内心。你假如说每一个人都是一个这个就是我刚刚说了，携起手来共同向前发展，那么我们的社会就没有，那肯定就会没有那些坏事出现了呀。这个大家也不用去每天那个去看到各种各样的报道啊，这心里又不爽了，又看到哪儿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了，对吧？ 所以像今天跟各位分享这种啊，就里面他们的运作方式也好啊，存在的现象也好，其实也并不是说让各位以后不再去这种方式去购物了，因为毕竟这只是少数的商家，但是呢同时在理性或者是在享受购物体验的同时，一定要注意个人信息也好啊，包括等等相关安全方面的这样的一个一定要注意吧，要提高我们的警惕。 对，没错。而且啊，这个还要奉劝我，但是我觉得现在这些人应该没有在听和在看咱们节目，还是要奉劝这些这个不法商家啊，以及这些刷单人员，这个送大家两个字儿吧，劝你做个好人， 劝你善良， 劝你善良啊。好了，这个也是我们今天活力最前沿的全部内容。那么我们稍后在9点钟的时候呢，将会进入到我们的青年会客厅。今天呢，也是请到了来自于我们的首都经贸大学的同学啊，来介绍一下他们在暑假期间的暑期实践活动的安排。那么一会儿9点钟见啦，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

北京时间的9:03，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青年广播 FM98.2M927 Fresh Radio 的青年说。大家好，我还是大佐。 Hello， 大家好，我还是月月，陪伴着各位早晨的时光呢。同时呢，邀请各位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那具体的办法呢，有以下的几种。首先第一个呢，我们的这个传统的方式啊 ，FM98.2M927 就可以收听到我们的声音了。当然，更加期待的是各位通过视频的办法参与到节目当中。那视频的方式就是在微信当中去搜索我们的公众账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关注，左下角呢是我们直播间的按钮，去里面点击，有一栏叫做青年说，就可以直接找到我们栏目，一起参与互动啦。 欢迎大家通过这种不同种类的形式啊，来收听和收看我们今天早上的青年说。那么接下来的第二个时段呢，也是要进入到我们今天的青年会客厅当中啊。今天呢，我们继续来这个青年服务国家的系列节目啊。今天呢，我们也是有请到了来自于首都师范这个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首都 经济 贸易 大 学 的同学张雪玲来给大家一起分享一下他们在这个暑假这个社会实践的工作，而且还是特别贴合最近的发展主线的一件事情。 到底是怎样的一个项目呢？有请我们的雪莹先跟各位打个招呼好吗？雪莹， 欢迎，来跟大家打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来自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的张雪莹。 欢迎。对，这个今年呢，首经贸大学呢也是来到了雄安新区，河北省的雄安新区来进行了一个暑期的社会实践的活动啊。接下来还是请雪玲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整个学校的或者说这次活动的一些安排是怎么样的吧。 河北雄安新区的设立呢，是国家总结改革开放40年以来的成功经验。它推进实施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积极稳妥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的重大决策部署。雄安新区作为北京非首都功能疏散集中地的承载地，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雄安新区千万不能搞成工业集聚地，更不是传统工业和房地产主导的集聚区，要在创新上下功夫，成为改革先行区。所以我们这次实践调研项目呢，是依托京津冀协同发展青年观察行动为主题，聚焦问题是雄安新区产业承接和产业转型背景下的农村劳动力就业问题。聚焦地点呢是雄安新区雄县北沙口乡，学习当地通过多种方式将劳动力升级与产业转型相匹配，并以此推动精准扶贫项目的先进经验。我们从7月12号到7月15号是在班主任孙晨老师的带领下，实践团队中的11个人奔赴雄安新区北沙口乡，采用座谈、访谈、问卷调查和数据分析等方式，对接了当地的乡政府领导、优秀企业家、工人、培训教师，还有大量的村民，了解农村劳动力就业现状，结合政府现有措施，给出更具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那么截止到今日的话，我们是在校团委和学院的大力支持下，团队呢已经入选2018年青年服务国家首都大中专学生暑期社会实践的百强团队，然后也撰写完成10000余字的调研报告。团队实践新闻呢也已经通过北京学联、首都经济贸易大学还有首经贸校团委等多家官方微信公众号进行了报道。 我们是通过雪玲的介绍大致的了解了一下这次我们这个到雄安新区的这样的实践活动啊。而且相关的报道包括相关的内容，其实各位在首经贸的微信或官方的这个宣传口径当中都可以找得到。 对，没错啊。这个今年呢，首经贸大学呢也是选择了来到河北雄安新区啊，来进行一个暑期的社会实践活动。其实我觉得这个确实很贴近这个 最近国家的发展 主线， 对发展主线、你看这个主要的定位就是打造北京的非首都功能疏散集中的承载地啊、你比如说包括这个绿色的居住区啊、还有这个创新驱动的引领区，还有协调发展的这个示范区等等等等。那么咱们这个整个学校来到雄安新区之后，给大家的一种感受，最直观的感受是什么样的？ 就你们刚到雄安新区，哎，感觉和自己的印象值有没有区别？ 感受就是在变化 。之前 有去 过 吗？ 没有去过那边。 没有去过。 对。 那你可能之前也会做一些就是研究，比如说去之前先大概有一个印象是吗？ 对。 会通过一些报道啊，包括新闻当中去看到。 对， 那真正去了之后、 就是、 真正去了之后和印象当中除了变化比较大之外都有哪些变化？ 比如说很多地方都是正在施工，然后一些道路它也是在施工，对，还有、就是、 施工地比较多， 对、还有就是可能村子里面有一些地方正在修建，对， 就是可能一开始的印象都觉得相对来说它因为它雄安的地方并不是很大，也比较偏，所以是可能大家印象都觉得哎可能发展还没有那么快啊，现在可能突然发现哎已经在加速发展过程当中了， 已经开始加速变化了、 对，这应该就是变化。 那咱们整个的首都经贸大学此次的社会实验团队为什么要选择在河北的雄安新区来进行这样一场叫做盛夏雄安的社会实践活动呢？因为我这几天我们一直在采访这些暑假实践的活动的百强团队嘛，有很多的同学选择了去社区采访，啊，或者是去这个有的同学就远赴安徽等地啊，进行这个这个到这个农村里面去做调查。那为什么咱们学校选择了这个带领同学们去雄安新区做调查呢？ 我觉得这个主要是有三个方面。首先呢是河北雄安新区的设立呢是推进实施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积极稳妥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的重大决策部署，是国家的千年大计。雄安新区在承接北京产业转移、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优化的基础上，同时面临劳动力尤其是农村劳动力的就业问题，所以研究产业转型背景下雄安新区农村劳动力的就业促进模式，有助于更好地明确雄安新区产业转型的趋势和帮助解决农村劳动力就业面临的问题。然后第二点呢就是我们来自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然后首经贸呢是作为北京市属重点的财经类高校，本身的职能之一就是立足首都服务京津冀地区的协同发展，同时由于我们自己所学的专业就是贸易经济专业，所以选择有关产业经济的论题呢也有助于我们利用自己的专业背景做好实践，同时也能够通过实践学以致用。然后最后一点呢就是雄安新区离北京也比较近，交通也比较便利，然后大家对雄安新区的建设也比较感兴趣，所以选择了雄安新区作为这次的目的地。 非常的全面了， 没错啊，就是把三点一一的跟我们讲述了，我相信各位可能也会了解到他们的意图为什么要去。 对，没错。 那说了半天关于去到雄安新区的原因啊，我相信你们也会做很多的准备工作，那具体都做了哪些内容呢？ 我们的团队是在六月初就启动了相关的筹备工作，然后在六月初差不多二号的时候，然后我们的指导老师孙晨老师，然后他就先带着我们的团队常务领队李思如学姐还有一个队长王天元奔赴了雄县进的实地，然后与北沙口乡的副乡长史文夏同志就调研的意向、调研目标还有题目和安排还有预期成果等多方面进行了初步的沟通，然后确认了调研范围和调研时间，所以六月中旬的时候我们团队就基本完成了组建工作，成员包含了来自国民经济学、产业经济学还有贸易经济学等专业的学生，并确定由班级学生辅导员王帅博士担任了我们的领队， 然后每个员工都分工得很明确，然后从人员安排上兼顾了专业、年龄还有特长。下旬的时候，我们就在指导教师的带领下召开了很多次的讨论会，确定了我们的调研题目，还有明确调研规划，设计调查问卷，准备调研物资，整理参考文献，还有我们的百强团的答辩。所以总体上做到了准备工作的认真严密，所以就是为后面的工作就是打下了一个基础。还有就是我们可能在设计问卷的过程当中，还有一些工作当中会遇到一些冲突，或者是小的争论，大家一般 解决了， 对，大家一般最后就是去找老师提供一下建议，或者是大家举手表决一下然后解决掉。我觉得大家就是在这个过程中非常变得越来越团结和齐心，因为我们都是在为一个共同的目标而努力着。 跟我们分享了好多，一个是案前，就比如说之前在活动开始之前，老师可能以老师为主啊，进行了一些实地的这个探查，然后并且确认时间之类，就做了一个相应的基本的准备工作，然后同时也讲了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也会发生一些问题。那具体比如说你刚刚说到的，在真正参与到这个过程当中也会有一些分歧的状况，都有哪些分歧能跟我们分享吗？就是详细的分歧的内容。 就比如说我们在设计调查问卷的时候，因为这个问卷的问题的数量其实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啊，就是问题的数量该怎么去设立到这个调查问卷的内容。 对，所以它如果太多的话，大家可能会不太愿意去填，但是你要太少的话，可能会得不到想要的结果。所以我们会对问题的选取上面会出现一些争执。 这是一方面。那 最终是用了多少？我还挺好奇的，就最终用了多少的问题。 十多道。对， 而且这些是不是就是比如说已经过一些筛选，然后他筛选的过程当中有没有这个就是有没有一些标准呢？ 主要是还是看贴近我们的目标就想要得到的结果。然后会问一下我们的领队博士啊，还有我们的研究生的学姐，还有我们的老师。 这个跟调查方法好像有这样的一门学科，就是这种科学的调研，社会调查的方法。对，然后所以像老师啊包括学长学姐也会给一定的指导是吗？ 对。 OK， 那当时这个调查问卷主要所针对的这个群体或者是说问题的走向是关于哪些的？ 主要是关于村民。对， 村民的哪些方面？ 就是关于他们的工作一些方面。 就是调研他们的工作状况。 你看得出来啊，这个我们整个这个实践团队为了这次的暑期的实践活动也是做出了很大的努力的。 没错。而且我觉得说实话做这种社会调研它的难度还是很大，因为基数很大，而且目标呢相对来说就是调查他们的工作状况嘛，就是这个来讲我觉得也是一个相对比较难，因为它范围很大。所以说像这个问题的选择包括筛选，你看刚刚也说会有一些分歧，我觉得这些真的是很考量就是我们调研人员也就是我们学生们包括老师和这个学校的这样的一个就是能力了，因为我觉得还是难度非常大的。 对，而且还选择了一个跟国家发展方向如此贴近的一个调研课题。 对， 而且这个整个的实践团队里面绝大多数的这个学员都是来自于在校的大学生， 没错， 虽然是有领队的带领，但是整个团队的主体力量还是来源于我们的学生团队们。 没错。 那雪玲也可以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在整个团队当中一共有多少人呢？ 我们团队一共有17个人。 大家都是大一大二还是比较高年级的学生吗？ 我们因为现在新开学又升了一级。 当时的时候呢？ 当时的时候 是有大二的。 大二为主， 对， 大二的学生为主。哎，那这十七个人当时就是你们之前为什么就是我想问什么呢？我就觉得好像因为这个选题它很大，而且年龄又偏小。 对， 你们之前有没有做过一些就研究这个方向，包括去到雄安，包括关于他们的工作动向的调查，之前有人做过吗？ 我们团队当中没有。 没有，你们团队没有，就是比如社会层面，就是其他地方有吗？ 资料是可以找到一些， 资料可以找到一些，所以比如说我们在真正去做调查调研的时候，这些资料会给我们有一些帮助作用吗？ 其实我们借鉴的也不是太多， 不是很多。 对， 那方向还是我们主创是吗？ 嗯， 哦。 对，我们其实一直在研究的是整个实践活动的调查的方法和方案。那咱们在整个就是七月份的过程当中，哎，这次实践活动是在七月份吧？ 嗯。 那在整个七月份的实践活动当中，给大家留下的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些事情，我知道雪林也是亲身参与到了整个的社会实践当中，也是亲身去体验了一下这个做社会调研，这个社会调研员的一次工作啊。 嗯。 给大家印象比较深刻的事情，可以跟大家简单分享分享吗？你就或者说给你印象最深刻的， 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其实就是村民都特别的热情，特别的朴实。 嗯，怎么讲呢？ 就是因为发问卷这件事情 啊， 其实还是 这个是你负责的工作之一。 对，我们每个人都要去发问卷，因为村民很多。 嗯， 对，所以我们害怕会面临到一些被拒绝或者一些情况， 就是不愿意，根本敲不开门。 对，但是其实我们就反而会觉得很感动，就是在发问卷的过程当中。 嗯， 就比如说有一个哥哥，他特别愿意帮我们填问卷。 嗯， 但是他家里的人， 这个是当地的村民是吗？ 对对对对。但是他家里的人就是可能不太理解，不太懂。 嗯， 然后呢就一直要把他拉回去。 嗯， 但是他就是坚持要给我们填问卷 啊。 对，因为他已经开始填了，就是他如果不填的话，这篇问卷可能就要作废了。 嗯， 所以他就是坚持要帮我们填了。 嗯， 还有就是比如说我们走进人家院子里面，然后他们可能正在干活或者是抱着小孩，他们就会立刻放下手中的活，或者把小孩放进屋里面，然后出来帮我们填问卷。 嗯， 对， 就还是蛮多感动的，因为发现大家都 很 配合。对，很淳朴，很配合。 哎，那当时在这几天的社会实践当中，大家是在这个当地的村子里面是就地住的吗？ 哦，没有。 啊，是又回到北京，然后再去住。 就是回到那个，就是离开村子外面一点点，对，就是稍微繁华了一点的地方。 那当时大家有没有就是带队老师有没有带领着整个的实践团队去体验一下当地的风土人情？ 因为我们每天都在村子里面待着，就只有就是结束了工作才会回到宾馆。 哦， 对。 那除了我们做这种调查类，比如说发问卷呀、询问呀这样的调查的工作之外，有没有其他就是做的事情呢？就是在雄安这边。 我们还参观了一个他们的服务中心。 服务中心是指的做什么方向的服务中心？ 给我的感受就是，他们在给雄安新区的建设，展现了一个新的面貌。 嗯， 对，就是 他们如何去展现？你说是一个服务中心，它服务的是什么方向呢？ 就它里面有一些，比如说无人的便利店。 哦， 对，一些非常比较先进的高科技，而且里面只有新能源汽车才可以开进去。 哇， 对， 这个很特别， 很特别，这个真我头一次听到。 对啊，对啊，能不能再仔细的给我们讲一讲这个服务中心？因为我们还挺好奇的，好像在北京都很少见，没有见过， 就是、只有 对，只有在雄安有可能。 是吗？ 嗯，你可以跟我们多一点描述和介绍，就是你在那里面看到了什么，比如刚刚你说的那个。 就是它是一个有直达专车的，就是它暂时还没有开始使用，但是是让大家去参观的。 哦， 对，所以大家就可以坐专车过去，然后坐专车离开。 嗯， 对，很多地方都还在建设，但是已经看到一些 非常美好的未来。 哇，听起来很诱人。比如说像刚刚那个服务中心、 无人超市以及这个纯电动的新能源的汽车， 没错，也许这就真的是一个试点， 一切都是未来科技发展的走向。 对，然后之后等到某一天就会发现，哎，在全国都会有这样的服务区，还是挺好玩的一件事情。 嗯，对，没错。哎，我还看到了好像是团队还走进了北沙口乡的一家服饰有限责任公司，还有这个电力器械的有限公司，以及三家这个一共三家典型的企业进行了实地考察和材料收集，对吧？ 嗯，对。 就可以给我们简单讲讲这段经历吗？ 就是我们去那个服装厂公司的时候，他带我们参观了一下他们的生产的那个 生产车间、生产线。 他们的很多衣服的材料都是防火的。 哦， 就是很厉害。 就是这种防火的是不是也是那种实验型的，就是不太常见的这种？ 是那种供广大人民群众的， 就普通人穿的，还是 科技含量比较高的服装？ 对， 这个我也 不太了解， 就给我们展示一下。 但是感觉很酷，是吗？ 对， 感觉很厉害。 对，感觉很厉害，很酷的样子。 那所以这是第一次看到整个服装生产的生产线吗？ 对， 你在里面除了这个看到了什么？就是里面的工人的工作状态，还有哪些？ 他们就因为都是人工的，所以感觉很迅速，而且非常的熟练。 哦，是不是那种生产线型的？ 流水线。 就是、流水线。 就是每人面前一个桌子，然后就是大家站在一排。 哦， 对。 这也是一个新奇的体验，因为去到了可能普通的在校大学生没有触及过的这些地方啊。 嗯，对，其实啊，这个从整体感觉上来看啊，整个的手机贸的这次的暑期社会实践啊，走进了雄安新区，确实也是给同学们带来了很多崭新的体验吧。就比如说走进这个服装厂和这个科技公司，对吧？这个可以让大家去了解整个服装这自己可能不是自己穿在身上的衣服啊，但是也可以了解一下这个穿在别人身上的衣服是怎么来的呀， 没错， 这个别人用的电器是怎么来的呀，对吧？这个还有很多，就像刚刚这个雪玲给我们介绍的，挨家挨户去敲门走访，对，这一方面可以提升整个大学生的这个社会能力，这个应变能力等等等等，另外一方面也确实收获到了，因为我看到他们之前有写过应该是一万字吧，整个这个字数达到了一万字的社会调研报告，也让很多的同学们了解到了雄安新区的发展现状嘛。 没错，真的是紧跟着政策的步伐，同时更加直接的感受到了雄安新区未来的这样的一个发展以及它的力量。 嗯，对，没错啊。那我们在一小段广告过后呢，继续来进行我们的盛夏雄安啊，关于这个首都经贸大学的暑期社会实践团队的访问。那么我们一会儿见了， 一会儿见。 时间去贵州，有朋友用当地的好酒招待我，开的一瓶窖藏陈酿的董酒，那酒滋味真的不错。我当时就纳闷了，这么好的酒价格也不贵，为啥市面上见得少呢？朋友说，董酒会酿酒，但是不会卖酒啊。以往白酒是酒香不怕巷子深，董酒凭借其过硬的品质，独特的口感也是获奖无数。1983年，为保护民族品牌，董酒的配方和生产工艺就曾被相关部门评为国家秘密技术。董酒这几十年来

半点之后欢迎回来，这里还是为您正在直播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青年广播 FM98.27 Fresh Radio 青年说。大家好，我是大佐。 Hello 大家好，我是月月。过了半年之后我们继续在直播间相约了、一起开启，我们继续来聊一聊我们的这个社会实践活动哈。 没错、 同时呢也是邀请各位多多的参与到节目当中，共同来聆听或者是收看。那收听的方式 FM98.27 就可以找到我们。当然了，如果要是各位现在方便的话，通过视频，也就是我们微信当中去搜索关爱青年计划、点击我们直播间里面的青年说，赶快一起来参与互动。 今天呢，我们的青年会客厅也是继续我们的青年服务国家的系列节目。 没错， 今天请到的呢是来自于首都经贸大学的同学、张雪林，来给我们大家一起分享一下这个有关于他们学校叫做盛夏雄安的暑期社会实践活动。接下来还是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嘉宾雪林啊。雪林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来自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的张雪林。 哇哦，我觉得自信了好多。 对，刚刚呢也是通过雪林的介绍啊，让我们简单的了解了一下关于整个这个盛夏雄安啊，这个暑期社会实践活动的一个大体的流程以及同学们的感受啊。 没错，跟我们分享了好多他们的所思所想以及所见啊，我觉得还是很特别的一次行程。 对，毕竟对于很多人来说，只是知道雄安新区这个地方或者是这个地点，更深入一点的，我们知道它可能是个经济示范区啊，这个是个创新驱动的引领区等等等等这些比较有影响力的代名词。但是有很多人不知道的这个就是它的具体情况如何，这是很多人不了解的。 而他们呢正好去到了那边，也是看到了正在发展高速发展中的雄安新区。 对，没错。而且啊，整个团队呢这次的社会实践活动还是选择了一个比较这个重要的研究课题的。 这个课题是 叫做农村劳动力的转型就业。那接下来这个问题还是要问雪林啊，就为什么要选择这个农村劳动力的转型就业作为此次大学生这个团队的研究课题呢？ 是这样的，就雄安新区的设立呢，是推进实施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积极稳妥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的重大决策部署。其最重要的区域定位就是打造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集中承载地，具体包括绿色生态宜居新城区、创新驱动引领区、协调发展示范区、开放发展先行区。而我个人认为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的载体就是产业，其核心内容就是以产业转移扩散为载体实现人口疏解。因此与雄安新区定位相对应的就是现有产业结构的转型调整和产业承接。所以雄安新区作为北京非首都功能疏散集中承载地，其主导产业呢就是将集中于高精尖产业范围。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就刚才我也说过了，就是雄安新区千万不能搞成工业集聚区，更不是传统工业和房地产主导的集聚区，应该在创新上下功夫，成为改革先行区。因此呢雄安新区的产业布局主要围绕技术密集型、现代服务业等产业部门展开，重点承接北京的电子信息、智能制造、生物医药、还有新能源汽车、节能环保、金融服务、文化创意等转移产业。但是就新区所属三线在过去的传统主导产业来看，均属于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产品同质化程度较高，因此为更好地实现其功能定位和高质量发展，对现有传统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进行转型升级，同时就地挖掘农村劳动力的潜力，服务雄安的长远发展也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说要是这么看来的话，我个人觉得啊，这个课题对于整个研究团队来说还是一个非常怎么说 比较困难的一个课题了，算是、 哦、年龄小，而且确实这个抓的这个点非常重要的同时也很难啊，难度比较高。 嗯、对，没错，嗯、这个之前我们也聊到了这个同学们去参观这个服装厂啊，还有科技制造厂等等等等。嗯、其实这些产业呢，就是属于劳动密集型的产业。 对对对。 对这些产业该怎么样进行这个有机的结合啊，或者是跟一些这个现在的这种科技发展怎么样？结合怎么样转变更高的劳动生产力，我相信也是整个团队所要研究的问题之一。那这个研究课题咱们说完了，那大家又获得了什么样的体会呢？可以给我们简单说说吗？ 从就是我们专业的层面上讲的话，就这次暑期活动就是给了我们一个平台，让我们可以走出课本和校园，然后在实践中检验了一下学习成果，然后并吸纳一些新的知识。我们自己也觉得就是学会怎样将知识运用于实际的生活中还有工作中，其实应该也是大学学习的一个主要方向。然后从我们就是这次实践的经历上来说的话，这次实践活动我们从头到尾都是在老师的指导下，但是是用我们自己的力量去完成了就是在之前看来可能不太能完成的一个任务。这对于我们自身的学习能力、自主学习能力，还有人际交往能力、组织协调能力和抗压抗挫能力都是一种提升。然后最后就是从我们自己的感情方面来说的话，就这次实践呢不但让我们收获了一些宝贵的经历，然后还让我们收获了一些友谊还有感动。感动就是刚才我也说过了一些村民的那些行为，还有就是比如说我们去人家家里面，然后老奶奶是她腿可能有残疾，但只有她一个人在家。我们在门口敲门的话，她可能就扶着椅子出来给我们开门。对。然后我们就很感动，但她还是非常的支持我们的工作。对， 还很配合。 哇哦，也是另外的一种感情层面的收获。所以这次出去包括我们的整个调研活动啊，我感觉好像不管是专业能力上还是我们就是视野上还是种种感情层面上，真的是收获了太多。那有没有让你感觉印象特别深刻的一些事情或回忆，有吗？ 印象深刻的就是就刚才我说的那些感动，还有同学们之间的一些互动，大家一些共同的一些经历。 那这次的经历算是整个的同班同学，就是这十七个人大多都是同班同学，对吧？ 对。 那算是这个同班同学的一次打引号的集体出行吗？算是第一次吗？ 班级肯定是有活动的，之前大一大二的时候。对， 就是去这个外地，咱们这么说， 去 外地，不是在北京当地呗。 外地的话算是第一次。 那大家的感受都怎么样的呀？ 大家一开始都是挺兴奋的，因为大部分人都是北京的孩子，然后大家也都是住在城市里面，所以可能没有那么近距离的走进过乡村，然后跟村民有深入的交流和接触。对，所以大家感触还都是挺深刻的。 就一开始比较兴奋，然后后来呢，就是你们在那里边待了几天？ 待了4天。 待了4天，到最后一天大家的状态是怎么样的？ 最后一天就是有一些意犹未尽，但是也有一点开心。因为那个最后一个晚上是世界杯。 正好赶上了好时候啊。也是给生活给我们的工作增添了一些乐趣，其实。 对，没错啊。那整个类似于这样的社会实践的活动，你包括这次像咱们这叫盛夏雄安，之前在这个首经贸大学还有其他的一些社会活动，包括之前我了解到还有这个校企结合的学校跟企业之间有相互合作的这样的一些社会的实践活动，那这些大体上类似的这种社会实践活动，对于同学们的这种给大家带来的这种想法和体会是什么样子的？ 我觉得是怎么说？就是我们回来之后，大家都发朋友圈嘛，就是结束了这几天的调研活动，然后大家每个人都在说一句话，就是 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哇、 就是觉得雄安这个地区，它可能只是现在的一个政策，或者说，它只是一个正在发展的地方，但是大家的感触都是，就是整个国家都在发展，然后时代在进步这样的一个感觉。 一个小地方的发展，看到了整个国家大版图的发展。 对， 所以感触还真的很深，这种自豪感也会油然而生。 真好。如果要让我重新回到大学的话，那个你还会不会去参加这样的社会实践活动？ 当然会。我觉得真的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情，不管是对于大学生也好，或者是已经走出大学的每个人也好，因为通过这段时间，其实我们报道了很多，就不仅仅是去做调研，可能更多的是日常生活当中，或者是去到某一些地方的一些帮助，就给予各种类型人的一些帮助。所以说真的是很有必要的，它可能真的是跟年龄啊跟经历都没有关系。 对，或者说我们这一阶段的整个的系列节目啊，到今天这个为止我们还没有结束啊，之后还会 有结束。 对，更多的这个关于高校的暑期实践的活动啊，将会带领给大家也可以让大家一起去感受一下，去认识一下我们现当代大学生，大家在这个大学生活中啊，或者是说假期生活中都在做些什么，都在为我们的国家奉献哪些力量。你包括之前咱们做的两期节目，对吧，这个帮扶这个心智障碍者，对，我记得那期节目我的感触特别大， 也很感动，因为它确实就是人群非常的特殊，所以要经过很多特殊的方式去帮他们加以呵护，所以包括里面经历的很多故事。对 没错啊，这个还有像之前也是深入到这个我们的社区啊、天桥社区、 天桥社区那个也是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 打开一个新世界的大门、啊、 对，大家可能对他的这种工作形式还不是很了解，甚至觉得他可能占生活当中的比重太小了、包括其实今天雄安新区也是，就可能我们的印象更多都是在新闻报道当中的一些画面，甚至还有一些不好的，就像刚刚也说到，包括习主席也说过的，可能会有一些以往当时炒房啊这种种种一些不好的现象，可能我们印象当中不会感受到它是一个以创新为核心的这样的一个指日可待的这样的一个就是新型的社区。 对，所以也是通过我们这个大学生群体，或者说大学生的社会实践团队，来告诉我们大家这个应该是怎么去看待这些问题。你看，由小及大，现在已经这个开展到了雄安新区的范围内啊，我非常期待下一次这个我们的大学生团队会到哪里去做社会实践。今天呢，我们的青年会客厅啊，请到了来自于首都经济与贸易大学的同学张雪林，来给大家分享啊这个关于他们学校盛夏雄安的实践活动。那么时间到这里呢，这个我们的青年会客厅也要和大家先暂时告一段落了啊。这个相信大家通过我们刚刚的分享呢，也知道了整个活动的类型以及同学们所获得的想法。 那再次感谢我们的雪莹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了你的这个所思所想以及你的心得体会，再次感谢。 谢谢。那还有最后一个问题要问雪莹，如果下次再有类似于这样的机会的话，你还会去参加吗？ 当然会啊。对，因为我刚才也说了，我们其实最后一天都比较意犹未尽，而且我们更希望可以去到雄安做更深入的调查。 哇哦， 要比这次做再更深入的调查是吗？ 对， 很好，非常非常期待下一次的社会调查。 对，我也非常期待。其实他们在这儿也是开了一个好头，可能现在是埋了一个种子，在未来等他们毕业，等他们走向了各自的工作岗位之后，未来可能还会有一天，他们还会回到雄安新区，回到曾经去过的那个地方，做出属于他们各自的贡献。 好了，看时间，现在已经到了北京时间的9:47了啊。这个我们的青年会客厅呢，就先会客到这里啊。当然呢，也欢迎大家啊，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这个搜索一下“关爱青年计划”，点击一下左下角的直播间来跟我们进行留言互动。 对，这个我们的节目时间呢还剩这么一点点，这个所以呢我们决定今天把这个第二个环节啊搬到后边来，奇葩青年有话说，来跟大家一起聊一个话题啊。 没错。 哎，既然雪玲也在这儿，雪玲你是九零后吗？ 是。 要不要这么残忍每次问问题？ 非常直接嘛。 对 对，今天呢我们跟大家分享的这个话题啊叫做九零后的生存现状，每天努力的演好一个情绪稳定的成年人。 哦，好像还真是这 么 一回事儿。 其实这话说出来啊，这个很多的哎，先问问雪琳你的感受是怎么样的，在听到这句话之后有没有产生那种共鸣？ 嗯，每天努力演好一个情绪稳定的成年人。 嗯，我觉得刚上大学的时候可能会有一点， 刚上大学的时候会有，但刚上大学的时候可才刚刚成年呢。 对呀、 啊、对，就是刚成年的时候会觉得自己应该就是做一个情绪稳定的成年人。 哦， 要控制自己。 哇，你真的很优秀，你看我们现在可能都控制不了自己。 我们现在都是无法控制自己的小宝宝吗？ 开个玩笑啊，但确实这个词我相信在每个人，每一个不管是准成年人或已经成年的人啊，不管是在学校还是在校外的人，应该都会有很强的共鸣。 嗯、对，没错啊、嗯、这个其实呢这种社交现状呢叫做一个新词汇来描述，叫做懂事崩。 哎，懂事崩啊，这个词该如何去解读呢？ 嗯，叫做成年人的情绪崩溃，无法随心所欲，不能当众示弱、嗯、不能影响工作和生活，只能在确保第二天能够休息的深夜里独自崩溃，很懂事也很无奈啊，这叫懂事崩啊。 嗯，懂事崩。其实通俗来讲呢，就是那些成年人啊，他们表面上是这个丝毫任何事情都不 care 的样子，也就是云淡风轻的样子，但是呢私下里他们比如说在深夜当中啊，或者是在某一些这个独自独处的这样的状态当中，可能真的会心态崩掉，会崩溃。 嗯，对，就会产生出某一种负面的情绪了。 没错，所以就是崩溃和自愈是在暗字当中的。 所以呢今天呢我们的奇葩青年有话说就来跟大家分享这样的一个话题啊，叫做这个关于懂事崩，大家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场景，或者说现在的成年人刚从青年人变成成年人，或者是说现在刚刚进入社会的这些学生团体们有没有这样的一种想法，我每天都在努力的去饰演一个成年人的角色。 嗯，都是演员吗？ 有人分享啊，就是说这朋友叫做关于阿锦的一切说啊，成年人呢都是安排好时间才敢情绪崩溃，毕竟情绪爆发呢也是需要时间和空间成本的。 嗯，哎呀，想发个脾气要求都这么严格了吗？嗯。同时还有朋友说有一个叫 H 酸 OO 啊，这个朋友就说到，成年人预约崩溃、可控崩溃、小范围崩溃、理性崩溃、无人察觉、自行安抚、灾后重建，那这些呢都是常态。 这些都是常态，确实、这些都是常态。 嗯，这个崩溃的类别真的是相当的精辟了。 想一想到现在有多久时间没有崩溃了。 嗯， 好像是有好长时间都没有崩溃。 那是你，我可能每天都崩溃。 刚想给大家一个满满的正能量的一天。 哦，没有没有没有，对对对，我们每天都非常的开心。 你每天都在崩溃，你刚才已经说过了。 没有没有，开玩笑了，开玩笑。 对啊，这个白苏也说呢，今天又是假装开心的一天，不知道有多少人跟我一样啊，大概是患有微笑忧郁症吧。嗯， 让我想起来前一阵儿大张伟大老师在那个《幻乐之城》里面的表现，就是一个只会微笑的演员，就是他内心其实也会有很多很多的苦楚，但是呢没有办法，他长得就那样，就一直在笑。 嗯， 其实也有一点暗讽的意思。 对，其实啊，对于整个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话题呢，有多少这个年轻人在假装努力的成为一个成年人，其实这也都是大家现在的一种生活的状态嘛。 嗯， 当然之前也问过身边的好多朋友，这个生活的角度啊，或者是说脚步，都是一直在向前的，哪怕就是这个地上有再多的荆棘，就是枯完了之后也是在往前跑的。 嗯， 可控性范围那么崩溃。 我真的好喜欢刚刚那个留言，就是他的这个概括能力非常的精辟，而且似乎我没有感觉到更细微的一些区分。 嗯，对，没错。但是呢我们今天想在这儿说，就是我想表达的一个观点啊，就是做人嘛， 开心就好。 嗯， 想哭的时候就哭，想吃的时候就吃， 嗯、 想开心想乐的时候咱就乐。 嗯，没错，做自己才是最重要的。 嗯，对，这其实说工作呀，说这个钱呀、物质呀这些东西，你想追求的东西呢，那只是一个你能看得见、摸得着的一个生活状态。你要知道有多少东西是我们精神层面内物质这个精神极大丰富的状态下，你能感受到的欢愉和快乐呢？ 嗯。只要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种满足感的地方啊，其实生活当中这些不如意之事十之八九真的是非常常见，也是再自然不过了。只要我们看淡了，把自己的生活过好了，每天向前迈出那么一小步，都是一个非常开心的状态。 好了，今天又是一个元气满满的一天啊，也相信大家现在这个点呢已经开始了属于自己的工作了啊。 嗯， 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是陪伴大家度过了两个小时的时光，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 嗯， 也非常感谢刚刚雪林同学给我们进行的分享。 嗯， 好了，今天的青年说到这里就和大家说再见了，稍后大家即将收听到的是活力 Music， 我是大佐， 我是月月， 咱明儿见了，拜拜， 明儿见，拜拜。 歌声由谁聆听？到底？ 情还是生命，谁会联系，谁会铭记，爱散落在风中变成追忆，他的歌声由谁提起，是否被忘记，爱该怎么定义，谁会联系，谁会铭记，爱散落在风中变成追忆，他用歌声吟唱生命旋律， 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